闪闪的啦，到处都是好光景，春色满人间。喜事儿它一个一个的来呀，好梦它一个一个的圆，欢欢喜喜的地，爽爽朗朗的天。 石头啊，也走路也哭。

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

心痛不心痛， 看你心痛不心痛，看你心痛不心痛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